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浩浩汤汤。今晚呢，我們讲一个话题呢，读数学的人或者是喜爱数学的人呢，一定是会喜欢的，我們叫做数字之谜。数字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一定要用啦，有很多人都觉得很简单，就是1、2、3、4、5，最多就有时加个小数点啦。但原来讲下来呢，是绝对不简单的。剛才我們介绍了，最先人类对数这样东西的认识呢，就是当然要数啦，数手指啦，一隻羊两隻羊。好啦，咁就係嗰啲呢最簡單叫自然數。但後嚟發覺呢，可能有啲嘢要分喎，大家要分享啦，孔融讓梨呀，大大細邊都好啦，咁就出現咗一個份數概念啦。咁但既然有一份數呢，於是嗰啲非份數嘅自然數我哋叫整數。好啦，咁而家有整數、自然同埋份數喎，但係呢，頭先我介紹咗一個關於呢個畢達哥拉斯嘅故事。咁首先呢就講一樣嘢先，傳說嚟嘅啫，就話畢達哥拉斯呢，就呢個一個學生，佢有一個門生，其實佢哋一個教派嚟嘅，一個神秘教派嚟嘅。 即係畢達哥拉斯就係教主嚟 嘅。教主嚟嘅，因為佢哋相信呢，數字係有神秘力量嘅。 冇錯。 又好似點講，係超然嘅獨立嘅永恆嘅。好啦。咁但係呢，佢哋又覺得呢個世界上呢係得呢個整數份數嘅啫。 冇錯。 咁佢哋唔會有第二樣㗎啦。 即係一切嘅事物都係 由呢度衍生出嚟嘅。好啦，咁但係呢，佢竟然有個學生呢，無意中呢就俾佢發現咗有一樣嘢叫做無理數。 是。 咁无理数呢，后来佢又话俾个师傅听啦，教主听啦，点知个教主呢大为震怒，佢话你咁样破坏晒我呢个完美和谐嘅宇宙嘅秩序。于是呢，佢哋咁啱嘅故事係咁讲，就係佢哋係坐緊架船度嘅，应该可能喺爱琴海边度啦。咁佢叫其他嗰啲门徒呢，就将呢一个咁嘅门徒呢抌咗落海。即係浸死佢。就等呢个咁样嘅秘密呢，就永埋海底。就冇人知啦咁样。咁当然呢个系传说，唔知有几真啦。咁但系呢，好可惜，當然啦，正所謂即係雞春咁密都步出仔呀，我哋叫做係咪，你一隻雞蛋密到咁樣破殼而出就變成一隻雞啦。咁就呢啲秘密必然守得住呀。咁後嚟當然啦，陸續有人發現啦。咁發現呢，原來其實係畢達哥拉斯一手導致發現嘅。呢個就係諷刺嘅地方。就係因為佢透過畢達哥拉斯定理呀。頭先我講過啦嘛，如果一個正方形個邊係一，咁所以嗰個斜邊呢，如果你畫一條斜邊呢，斜邊嘅平方呢就一定係等於一平方加一平方，就即係等於二。所以斜邊呢嗰、那個平方等於二，所以斜邊一定等於二嘅平方根， 係 square root 2。咁但係呢啲人就嘗試計 square root 2啦。 佢想搵呢個數字嘅值出嚟。 係啦，佢值出嚟啦。咁又好努力，但係呢搵嚟搵去呢都搵唔到呢係一個份數。或者即係話你叫大份數啦，有時叫做下啦，即係譬如你三啊、五啊、七嗰啲叫整數啦，二分一、三分一、四分一嗰啲個份數啦，但係有啲就叫做大份數啦，我哋知啦，譬如二又二分一，係咪三又四分一嗰啲咁咪得啦。好啦，咁但係呢佢無論點樣計呢都計唔到係一個，當然啦， 你 其實我哋知道呢三又四分一其實都可以化為份數㗎，係咪三又四分一就係三四一十二，係咪咁就係13/4囉，係咪 ?13/4 咪即係三又四分一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佢點樣計都計唔到一個數出嚟係兩個整數嘅相啊，我哋叫做就是 quotient 啊，即係既唔係整數又唔係份數又唔係大份數，唔掂。 咁啊 到最後呢佢哋證明到呢原來佢係一個即係當時佢亦都開始即係話我哋可以用小數點嚟去咩啦，如果我哋用小數點現代嘅角度去睇呢，原來佢係一個無窮小數。咁呢個無窮小數呢就係令到畢達哥拉斯大為震怒啦。因為佢覺得咩叫無窮啫，無窮呢啲虛無縹緲嘅。咁當然二，如果大家知道嘅考話啦，二其實個值約莫幾多啊， 二嘅值 啊。唔係 sorry, 平方根。 喔、哦、1.414 嘅。係啦，冇錯啦。我哋平時第1.414其實係夠曬使㗎啦。因為呢點四就百分一，再嗰個一呢就已經係千分一，再嗰個四就已經係萬分一，係咪，即係已經去到萬分一㗎喇，咁都夠曬使啦，日常生活係咪，咁如果你工程嘅起橋啊起樓可能要多一兩個小數點乜都夠啦，一十萬分一、百萬分一，咁但係其實佢真正呢後面嘅數字呢係幾多啊， 就係一路數落去其實你係計都計唔盡， 係無盡 的，就算有電腦呢 係啦， 你都唔能夠 計到咁樣呢，其實我哋亦都證明咗，就唔即係當然電腦係計算過啦，後面好多個位啦，但係其實亦都好易證明嘅。我記得呢當時我讀 Form 6, Form 7 呢、嗯、就有一本書其實鬼死深嘅，即係其實預科我都係深一滯，但係嗰陣時全香港個個讀數都拿住嗰本書嘅，叫做 Mathematical Techniques、哦、你有冇見過呢本書啊？有冇聽過？ 冇、 啊、Mathematical Techniques 嗰陣時、嗯、即係我嗰年代啦，40年前啦，咁考預科呢，考 A level 個個都去讀嗰本書嘅、嗯啊、其實就唔係課本嚟嘅、哦啊、但係個個都要惡補嘅，但係啲入面真係好深嘅，即係啲數呢，即係有啲習題呢，十條我都做唔到一題，我因為我啲數渣嘛、啊嗯、好，但係竟然呢，就係呢個故仔真係對我人生影響大啦。我考 A level 就其實我啲數呢就驚到不得了嘅，我就預咗肥佬咁滯嘅，但竟然呢臨入市場，我唔記得去邊間學校啦，即係梗係去唔同嘅中學度考呢，就有我嘅同班同學一齊去嗰個市場嘅。嗰、嗯那個同班同學係臨到入市場之前都唔知係咪五分鐘定乜嘢，突然間同我講：喂 ,Eddie, 喂，我收到 tips 呀，會出呢題呀、嗯。原來就係 Mathematical Technique 入面第一個 chapter 嘅，差唔多第一個 example。 哇！ 咁我就姑且正所謂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就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不可信其無。咁啊 ，nothing to lose 啊，係嘛？既然佢咁講，好啦，我又温多次啦。咁啊，其實我就冇諗過有乜可能會考，即係第一個 chapter 嘅第一個習題啊。咁佢個第一個習題其實咩？佢就證明無理數呢樣嘢，其實二啊，佢就證明咧二嘅平方根咧係一個無理數。咁、 嗯、 其實好簡單啫，佢就話假設我哋用一個反證啊， 係啦，假設佢 係，係啦，假設佢係，所以咧佢就話let square root 2等於就係 p over q，、嗯、而 p 同 q 咧就係整數嚟嘅，係嚇。咁、啊、於是咧佢就即係其實幾個步驟好簡單嘅啫嚇，即係將佢攞個平方啊，咁於是二等於 p square over q square 啊，然後再調一調，咁佢證明咧呢樣嘢係唔通嘅， 冇可能 係啊，唔通嘅，因為你 p 同 q 咧已經係叫約曬嘅啦嘛，嗯、即係話如果你係譬如係8 over 4，其實我哋都可以約咗做變咗係4 over 2，然後2 over 1咁嘅啦嘛，即係我哋叫做 pq 中間咧已經係冇 common factor 噶啦，即係嚇冇共同因子噶啦，咁所以咧，但後嚟佢證明咧，原來好似係 p 等於兩 q 啊咁諸如此類，咁、 嗯 系唔通嘅，即系就违反咗最先嘅设定啦。因为佢系冇 common factor， 冇得再约咁。咁其实佢系四五个步骤嘅啫。但系老实讲咧，如果我当时冇呢个同学嚟提一提我咧，我都分分钟记唔翻啲步骤咧，就写唔翻出嚟。咁、 嗯、 好彩入到市场，我真系哇，直情系难以置信啊！一打一张试卷，其中一题就系呢题，哇！我就即刻背翻晒出嚟、嗯，哇！就全靠呢题攞分咧，我冇肥佬。啊，所以這個呢、嗯、就是原來是影響我好緊要，就是無理數啦 ，irrational number， 我哋叫 irrational 嚇、啊，咁、嗯、樣咧啊，其實我睇過一啲典故啊，即係佢個 rational number 同 irrational number 咧，佢嗰個稱謂啊， 冇錯， 你記唔記得點嚟啊？我唔好記得，但我睇過 有一個女數學家。將佢就翻譯咗做有理數同埋冇理數嘅。 我知啊，但係英文都係㗎。 但係呢其實嗰個中國嘅女數學家呢，其實佢就因為原來佢可能呢就唔係好識得睇唔係話好真係明白嗰、那個我都唔好肯定啦，其實咁講就好難以置信嘅。因為 irrational 喺英文裡面呢其實係有理性㗎嘛。 嗯， 即係咁佢呢就將呢個 rational 呢直接就譯咗做有理數啦。 係啊係啊。 咁 irrational 就冇理數啦。 係囉、 啊。但係實質上呢呢、這個 rational 嘅概念呢其實係 ratio 嗰度嚟㗎嘛。即係話唔夠變成。 冇錯啦冇錯。 分子同分母相乘㗎嘛。 係好㗎。我啲記性太差啦，所以要靠阿 Jeffy 補充。係 啦。 係啦、啊啊、即係其實佢嗰個字源呢就唔係我哋所講嘅理性非理性。唔係和理非非嗰樣嘢、啊。其實就係個 ratio 嗰個字嚟嘅。係咪、 啊、 就係話佢係唔能夠 expressed as a ratio of two integers， 冇 咁解，所以叫無理數、啊、irrational number 就咁解啦。好啦，咁呢個咧，卒之咧就係、是、出現咗無理數。咁無理數咧，其實我哋更加常叫嘅咧，我哋好少用無理數呢個嘅，除非我哋真係讀數學啫，就叫咩咧？叫無窮小數啦。 嗯， 咁無窮小數咧，其實咧就大家最常見嘅咧，我哋廣東話嘅口語都有啦，就係、是、三不盡， 六 六無窮嚇、啊，就係咁解啦。啊，點解叫三不盡到六無窮咧？吓、啊， 嗯， 有冇印象啊？知唔知啊？ 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咁就 啊，其實咧， 除三 唔係最主要就係二十除三或者除六啊，係咁嚟嘅。嗱、啊，你二十除三、嗯，即係俾三除啊，係咪三攞十八？ 嗯， 剩翻二又二十咯，係嘛？咁你所以又點咯？於是咧又三攞十八， 哦， 又剩翻二又二十咯。咁所以二十俾三除係咪六點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到無盡啊？ 哦， 但係倒翻轉頭，二十俾六除。 嗯， 一模一樣咯，六三一十八又剩翻二，六三一十八又剩翻二，係咪啊？所以咧，你二十 無論比三除同比六除呢得出嚟呢就係 6.666666 或者係 3.333333。所以就係我哋平時嘅俗語就係、是、唉、哎、三三不六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係咁嚟㗎 Jeffy。 啊 係咪即係呢個好普通嘅。咁呢個呢當然我哋呢其實呢個就冇咁有興趣嘅。我哋叫做循環小數㗎嘛、叫做 recurrent decimal 㗎嘛。咁循環小數就悶到嘔啦係咪即係冇咩興趣咁你繼續錄落去囉你鍾意錄咪錄三咪三囉咁樣。但係最有趣嘅呢就係無理數入面嗰啲呢係非循環小數啦。咁頭先嘅原來二嘅平方根就已經是一個非循環小數， 即是它是不能夠你因為找不到 pattern 的， 是啦，即是不是說那些字不會重複，字當然是重複啦，你十進制就不是一就是得十個字啦，是吧，但是問題你是找不到有任何的所謂叫做模式的，是的，沒有 pattern 的，即是說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序列遲些又會出現一個序列你找不到 的，那這件事真是令人很驚訝啊、即係突然間呢所謂數字之謎呢我哋呢個節目已經卜一聲就入咗呢個數字之謎啦。咁、當然啦大家更加熟悉嘅就唔係二嘅平方根喎。大家更加熟悉嘅即係呢個無理數或者係即係無窮小數呢一定就係咩呢就係圓周率啦。唉、呢、這個就勁啦。